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清甜， 七十二变 烤肉， 白天晚上 欢迎大家酒吧里，哎，亚毛在呢？ 在呢。 哎，怎么没问我呀、 你也在呢？ 今天呢就不像大磊特别的问候了。 对，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礼貌性没有了、 啊、行，大磊你好。 这是我要来的。 不好，显着客气。 进门怎么不客气呢？ 大磊、那我就问你个事儿吧。其实我本来想向家宝发起这轮 攻击，先问说清楚了。 那你问他，你问他 心理素质承受低啊？ 年轻人上班适应吗？ 这还真就得问他，你问我啊，还真问不着， 因为您不上班、 也有中年危机的。 我这个上班的性质啊，跟你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所处的地位跟你不一样啊。 哦， 哎，我的时间， 那是不太一样。 我这个时间跟我的地位呢， 不稳固，跟你不一样。 啊、那我还是比较稳定。 稳固是吧？ 年轻人上班怎么着？稳定。 感到累不累呀、 累不累？那 你 得看干嘛。 早上起来那么早就起来了？ 哎， 4点多你出门？ 我跟你说，家宝啊， 我摊煎饼去了。 你道远呢？ 我上哪儿上班？我道。 你看啊，你家住的通县。 哎， 你在八大处上班， 我辞职吧。我为什么要选 7点钟出门？你9点钟到不了、 不过他说这个倒是一个问题，这个路程啊肯定会占据年轻人早上睡觉的。 你现在虽然有车，你还得 你走这条道多堵啊、你说你要真是， 不过咱们也说不怕了，关键是什么呢？大风刺着，戴着口罩的也是绑腿那个。 你有车绑腿干嘛？是要蹬车？ 好吧，我得冻死。 听我的，下了这么远的劲儿就别接了。 我是说你先蹬到地铁站。然后再转地铁，天是冷了一点儿，你每天满面风霜，烟火色， 不说满面风光吧，都是。 但是，家宝，听我说啊，你就盼着天热就好。 天热我一身汗呐， 那也比受冻强啊。 哎，这不关 键 就， 关键大绑腿你不用了 啊， 我戴手套 子，我压根儿就不能用，我这拉摩的去 了。到这儿那个手套 特别晒， 胳膊肘都拐不了。 就是特别晒那天也用。 我呀。就是早上可能浪费一点时间在交通上，但是你要真正工作起来呢，累病快乐着，对不对？ 累病了都 还快乐着？ 我累病了干嘛？我累， 反正就是你4点多钟起嘛，不是？ 就是有点打盹儿。 那倒好 啊，那倒好， 打盹是好事儿。 因为你坐办公室打盹了 啊。 你要是那个 开吊车， 好啊。 掉， 我这作死去了，我这儿我掉， 对不对？ 你不学设计的吗？ 我设计，我也不能上毯子掉。 桥梁设计啊！ 好，我设计，我自己亲手动啊！ 哎呦，身先士卒啊！ 好， 带头施工。 为什么这么说呢？觉得你前一阵的情绪不好。 我现在被你们俩说情绪不好， 老跟人抱怨说累了。 这刚多大岁数都抱怨 你没听那个歌唱的吗？我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你呀、你得调整调整， 是 要给自己多一些惊喜， 有什么 多一些快乐？ 有 什么快乐？你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加个鸡腿，晚上吃饭的时候 加个鸡腿。 哎， 好，那我 每天来3只鸡， 那我工作在养鸡场多好啊！ 那倒也不至于，谁说吃鸡腿就得到养殖场了呢？ 对，再者说在养殖场吃鸡腿呢，容易被发现。 对，那我就快乐不了了。 那怎么着？喝牛奶第一去找奶牛啊？ 对， 你刚才说的都是在食物当中找寻快乐， 那你是在精神上找寻快乐？ 当然在精神当中了， 捏方便面。 比如说我做成了一件啊很有意义的工作啊、嗯、完成了一项任务， 得到了认可， 我感到了一种啊充实感和一种正能量， 有吗？ 时间就啊 有吗？ 没有啊 啊， 现在就是就是因为没有嘛。 那也别丧失信心， 该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继续努力啊！没想辞了，继续努力。 有的时候你不是焦虑吗？出门以后呢，仰天大笑， 看看远山， 如果 看远山、 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估计我这点工资都治不好我的病。 就是人都有这么一段难过的日子， 哎， 自身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每天的辛苦受尽了委屈。 我也想多放松放松，是不是？你累成、 哎、周末唱个歌， 对， 来吃个鸡腿儿。 我老有这鸡腿儿， 鸡腿儿是你快乐的源泉。 他们不都说更多欢笑，更多在鸡腿吗？ 我没有鸡腿儿什么事儿，正在 啊哈哈，对你这这。 甭管是什么了， 再说了，你上班路上虽然有点萎靡， 是有点累，有点困， 你可以多看看街边的风景吗？ 我都挤成那样了，我在地铁里边怎么看鸡腿？ 你虽然萎靡、嗯、但是你不猥琐就是好的，就说明你人品没问题啊。 是啊，当然没问题了， 你找点乐呀，你挤地铁的时候看谁腿长谁。 哎呦呦，别我刚说的，你人不猥琐， 都放在一块儿比。 我 要 那 谁脚大， 我坐地铁我看人脚谁多少号了， 你谁没刮胡子， 哎， 谁没洗澡？ 哎、我比这安检还厉害。 谁没洗澡不需要看那纹。 我应该在地铁安检工作，我跟你说。 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确实有的时候呢，进入了感觉要崩溃， 嗯、 充满了焦虑， 先别想跳楼，哎 哎，也别说就是动不动先吃药，不用。 先想怎么解压。 你们俩这么 解压 想吃药？ 不有个叫解压杂货店吗？ 解忧的杂货店， 解压杂货店。 你学呀、啊，多看一些电影。我的意思， 哎， 有 这就是解忧的方法。 看看喜剧，网上现在找东西也容易。 嗯， 看什么憨豆？ 我爱我家，虎口脱险。 不管怎么说啊，别瞎请假，别天天到晚编。哎，我不行了，我这那个的。 我编我不行了，我还得请假。 家人不行了也别说， 哎呦， 公司里的信任度一下就降低了。 我是不建议拿家人亲人举这个例子，真的特别的不合适。 尤其是让你爸爸病危这事儿， 我下回就说王大雷啊。 就是 你爸爸， 照你这个年纪的人啊，按说正是身体啊比较健康，然后家里没有负担， 嗯、 该是为公司出力的时候。 我们说了半天就是一个，就是你如果有一天真想请假了，你要编理由，你得编个合适的，别瞎说。 对，比如说自己遭猥亵了。 哎呦呦！ 行了， 哎， 打住！ 哎，不是，我说的是一真事儿啊。 啊？ 就济南有个女子姓孙，报警称自己遭到猥亵，并抢走12块钱的现金。 多少钱？ 12。 哎呦， 他有点 这贼也真是不开眼。 不是，这贼看来主要是猥亵。 这钱太少了。 那也不对呀、 啊。啊， 那也犯法了呀。警方调查，哎，后来发现疑点重重，比如问他哪儿啊，做什么了，这个贼大概长什么样啊，小孙慌慌张张，唯唯诺诺， 唯唯诺诺，就说对对对，是是是，我这么解释对了吧？唯唯诺诺是这种态度吧？ 就是警方说是一个男的，大概多高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是个男的，是个男的， 有胡子吗？ 啊、对对 是 是 是, 是有胡子啊。 他到底怎么了？ 他是是 是 是把我怎么了？ 你反抗了吗？没错没错没错， 是是想反抗来着？ 哎错。 所以呢，面对证据，最后小孙终于承认谎报警情。警方就说了，你为什么要编这样的谎言？ 嗯， 我们不理解。还编的这种，哎呀，对你来说，哎呀，这样 太不光彩了。 小孙就说了，嗨，我这不是上班吗？我呀，早上4:30就出门了， 比你晚出门半小时。 是， 哎，晚上10点多才回家， 这就比你早回家2钟头。 哎呀，路上啊，碰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男青年，也4点多出门。 哎，那估计就碰上你了。 晚上我们俩一块坐地铁，10点多回家。 对，回到东北的时候直接赶上末班车了。 他呀，那天说，你说咱们能不能？想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歇2天，比如我爸爸。后来他启发了我，就想向领导请天假。 你咋想出这么个招来？ 那男青年多大岁数啊？ 那男青年那儿跟家宝仿佛。 哎，别往这儿靠啊。 最终呢、 嗯、 小孙被刑拘5日并罚款200元。 你听听， 所以啊，年轻人呀， 我肯定 不能随便编瞎话。 哎，这是关键问题， 不能老整那些幺蛾子。 哎， 其实真正的就是有什么事儿就直说，有什么困难就直接说。 对，你就说我家道比较远，中途还要办点事儿，我没带网兜， 这是困难吧？ 能不能给我包吧？ 应该是给我张纸，我自己包一包。 领导说了，还给你包包。不过你们说是不是？作为一个年轻人，4:30就出门上班，晚10点才回家，也是相当辛苦啊！ 太辛苦了， 这是有体会， 都来不及吃点什么饭，你知道吗？就是晚上回就想闷头大睡。 这样的工作环境呢，也难怪小姑娘有点脆弱了。可是呢，你要因为这个就报假警，那可就 对得不偿失。 应该搬真家， 换工作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把我几条困难我讲给您。 都什么困难呢？ 第一，我家道比较远。 第二， 我途中还要办点事儿。 第三， 我又没带网兜。 都赶一块儿了。 然后我用商量的口气跟您说，您能不能给我一张纸，我自个儿包一包？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你听着。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三室一厅住着三波骗子，用三种骗术骗人，互相不打扰。怎么回事？咱们瞧瞧去。 爸爸，您听我的，您就坚持吃。对对对对对，没问题没问题，保证哎，吃完之后您就跟20多岁小伙子一样，硬硬拉拉的。您跟我妈一人一份，哎，才5000块钱，5000块钱啊是一个疗程。对对对，您吃着吃着，哎，有什么事您给我打电话啊。谁啊？ 门开着呢。 哦，那你敲什么门呢？你吓我一跳。 我提醒你一下，您这电话声音小一点，忙着呢。 哎嗨嗨嗨， 谁呀？ 怎么又打起来了是吗？ 谁跟谁打起来了？ 啊， 我就说 你听刚才我喊那句话，能是跟他打起来吗？我喊的是爸爸。 别老鸡毛子狗跳似的，这天天的在这儿住啊，是不是寻求就是安静？ 你都没听明白人家的意思，人家说咱俩打起来了。 我就说我喊那句就不是跟你打起来了。 你怎么不是？这不叫爸爸吗？ 你看俩人打起来 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别老这么客气，我们虽然不跟你聊，你要想叫我们啊，你就随时敲门。 什么什么什么呀、 我理解他叫的不是你。 对， 叫的你。你们俩这关系， 你们俩都没关系，你们俩这起什么哄、占便宜 的。人家就是认爸爸呢。 哦嗨， 今儿认了几个了？ 什么叫今儿认了几个了？ 哎，我站这一会儿，5个。爸爸您吃这个吧，爸爸您身体不好，变孝心了。 哥们儿，有功夫让你爸爸给你买套房怎么样？ 我跟你说，哎，你还别说，快了啊，照这个进度用不了2年，我爸爸就能给我攒一套房。 哎，你叫爸爸这么管用呢？ 嘿，我还跟你说，这还得分技术，你叫就不灵，我叫就灵。 我们也不叫， 我们干嘛吃亏啊？ 你发不了财，你瞧你住那小屋那旮旯，就冲你租这屋子， 我 证明你的经济实力不怎么样。对对对， 是背阴阳没光， 有有阳，我证明有阳光啊！早上起来5点多，那阳光就来了啊！真的真的。 哎，我说是西照， 西照，对对对，夜里8点那阳光才走吗？ 那你说呢？有什么用啊？咱们这都是地下室，谁也别说谁。 看今天是哪个爸爸给的多呀？是张爸爸还是李爸爸呀？ 你天天偷听我电话，你窥探我个人隐私。 我有什么可窥探的？你不关门。 那是孙爸爸， 孙爸爸给的多。 孙爸爸给的也不多，但是他坚持。这个孙爸爸呀，儿子在国外，回来的时候少。 你看看 他长期的买我东西， 这就是认了一个长期的爸爸，你知道吧？ 挣老头的钱，缺德。 哎，挣老头钱怎么缺德了？我们心安理得， 哎、 老头高兴，我们高兴，这叫两全其美。我给他东西没有啊？ 那东西我吃过，跟渣子似的。 那是因为你岁数还没到，你这岁数吃，你吃不出药效来。等你哎，今后你儿子出了国，你一个人住屋里的时候，你就能吃着我这药效来了。 得了吧， 哎呦， 这是一股亲情， 那点药啊， 这一股 就是 卖 点 毒 瘤。你天天的给我这起哄， 哎，骗老人啊，显得技术含量比较低。 对，没什么智商。 低， 没智商。 我不动脑子，嘿，我能低过他去吗？ 我跟你说，我真正。就我们就管这叫经商啊，你知道吧？ 哎呦， 经商那和你们那个骗它不是一码事儿。 经商 经销什么呀？你们 经那还 我知道，天天弄那塑料假手机蒙人， 你拉倒吧， 这个 那叫模具。 对对对对， 你们俩也没什么正事儿吧？啊， 嗨，还雕虫小技，人开人真的，完了换一假的。 真的，你这种情况就是，要说你断子，后边就 后边那儿 很难形容你了，真的真的。 这玩意儿我跟你有的买有的卖，是不是？人 你不是，我就问你，你要不断子的话，你这能卖给人之后还再卖人第二回吗？ 那 还不让人打出来， 卖出一个得躲半年呢。 哎， 不是，他不用躲，他找不着我。 是是是，你过3个月换一假发又去一趟。 亏心不？你们有没有良心？你们现在使用的这些高科技不都是我提供的吗？是不是？哪样出问题了？不是哪天给你们的贴个膜的都白送，20块钱都不敢给。 你管贴膜都叫高科技了是吧？ 我跟你说，刚 化膜，你天天干化膜这叫高科技了。 你脱离大桥上的北风刺着才多长时间呀，就敢说这叫高科技啊。 哎呦， 太低端了，不管从哪个层级上来看多 low。 你看他又来了， 你听我的。 哎，我听着呢。 我们这个好歹啊还有良心。 对，我们 你看我 是狼心吧， 你看我甭管这东西怎么样，我跟老太太老头这个聊天的感情是真的。 对，我跟这些 那刚才那句爸爸绝对是发自内心喊的。 哎，这 是给钱的， 确实是他就是由心底就是那种感觉，有 种孤儿的感觉。你爸爸跟你反正你爸爸离你也去得早。 谁说去得早？我爸爸病病拉拉的，你别瞎说、啊、 别哭啊，别哭别哭别哭。 什么 我觉得你缺乏父爱。 还缺乏父爱。 你看你老是你戳人自尊心，你知道吧？ 我缺爱比缺德强，知道吗？ 哎，我怎么缺德了？我是正大光明，那些女的愿意爱我啊，愿意比较 爱我。哎呦哎呦，还愿意爱你。你要不说你那个背景，你做那些个假证，然后开那些个假发票， 这就是 弄那些个假照片，对，然后跟那些女的弄人钱。 哎呦，你以为他们傻呀？ 哎，他们就是傻。 他们肯定是图我什么？ 他们图你什么呀？ 图你什么呀？ 帅气高大， 哎呦， 啊、有才华。 你瞧你， 能挣钱， 1.63米的个子。你愣管这叫高大、 哎、可我皮肤白啊， 就手腕 稍 微白， 不是 他确实白 啊， 你看他脑门正当间呢，还有这左腮帮子这两块特别白， 那是选 甭管怎么不见面，那几个女的就爱上咱们了，就这么聊晚上。 对，你也不敢跟人见面，竟让人送你花圈，说你什么买卖开张需要花圈，你爸爸过世要花圈。 哎，这可比认爸爸要厉害多了。 对，然后谁住院了要花圈。好， 甭管怎么说咱是自立门户啊，咱不 什么叫自立门户了， 上 咱仨人合住一屋就叫自立门户，你真敢说、哎、 要不然你早晚的你得毁在哪个女人手上。 等会儿我跟女人没发生事情啊，怎么会毁在女人手上？ 对，这你还真说错，他都是跟老头，没有女人搭理他。 你呀、啊、你早晚毁在工商手上。 我怎么叫工商手？ 工商公安， 你人家拿手机砸你，你算工商？ 工商公安， 你呀、啊、这早晚到你爸爸手上。 你还别说这个， 妇联都得找你， 没法聊给你们，真是的，住一屋 女性通缉令， 堵得慌，跟你们住一屋， 我们也顺利不了多少。 这回怎么了？跟你们弄一屋呢？ 我告诉你说， 净打扰我，天天早上爸爸爸爸爸。 你看看，你看看，你叫人家真亲切，你这玩意儿我都不好意思答应。 早上一睁眼，有人就喊你爸爸， 对， 你晚上睡觉最后一爸爸。 我跟你说，我比你这强多了，我本身到这儿来。这是临时暂居之地， 不，你们多聊了。 我应该买那豪华的别墅。 你愿意怎么竖着怎么竖着啊！我这美少妇来找我了、 啊这个。这个已经不能接了，这是他儿子给我打的。 当然我还得贴膜呢啊。 20000啊，今天进账20000，这不是显摆。 我问你了吧？ 我信吗？ 哎，不是，关键是你、啊、刚才你说你走了，回屋告诉我20000，招你了。 20000还三条呢？ 你没听我刚才那一爸爸就喊出5000来？你这是哪女的给你20000呢？买几个花圈呢？ 你别老订花圈花圈的，你喜欢你倒是送你一个。想 你， 你 捉谁呢？嘿嘿嘿， 想你亲爱的，想死了。 倒退30年，这就是流氓队，你知道吗？我这好歹我这是呼唤亲情，现在社会主打就是我这牌。 最恨人的就是这种， 还呼唤亲情。 对，你看看，虽然我骗他们那点钱，但是他们在心灵上得到了慰藉、 嗯、 这我比他们亲儿子可强多了。他们孩子根本不在身边，不管不顾，所以我陪护他们，这就应该付出代价。你以为我骗都是傻子吗？那老教授多的是， 你陪护啊， 你 上 哪天就陪护去了？ 对啊，你上个月陪护走俩，你怎么办？ 对啊，你老头气死你怎么不说呢？ 对啊，踩氧气管上了还。 像这样的老人呢，我是为他们进行优胜劣汰。 哎，咱们每天晚上来这么一出有意思吗？ 多谢你，要不堵着门问我呢？ 就你 刚才我喊爸爸的时候，你干嘛过来？ 谁堵门？你开着门，你说 对，就你这 屋暖和，干什么都不关门？你这 我在屋里打电话，我不背人，我有什么可关门？ 就你这屋暖和，这有暖气。 就他老关门，他是没有暖气，这屋老贼光啊，动不动就擦擦擦擦，跟电焊的似的，也不知道他焊接什么呢。 行啊。听完你最后一声爸爸，我们就睡了。 对呀、啊， 我这是12点的爸爸是吗？ 别关门啊！ 北京时间24点了是吧？ 他这屋还真暖和。 他这被子也是暖冬 哎。哎，你们俩钻我被窝了，嘿， 他这拖鞋。 哎，就事实证明你们俩还是不如我收入好吧？连买好被我都没钱。去！ 半夜， 楼上找房搬家吧。这是谁呀、啊？ 姐， 怎么回 事？哎，你哎，我跟你说，那。大哥，你听我说啊，那骗女的那个在那屋，我是良民，我是好人，我没干过什么怪事。那屋就隔壁就斜着门，那对，大哥您逮他，您逮他， 要揍您揍他，他骗了女的，我可没骗过。 没 有， 哎，我什么都没干，我什么都没干。买家属今天在那屋呢。 哪屋？ 那屋。 哎哎，怎么的了？哎，怎么了？怎么回事？ 在这吧你。 谁？你喊爸爸在那屋呢。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小区的诈骗窝点还真是热闹，一套31厅的房子竟然住了3波骗子，虽然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同行，不过呢相互倒也不多打扰，不像我们演的那么夸张啊。每波骗术也都不一样，这个窝点警方已经关注很久了，接到线索之后呢，通过蹲点摸牌逐步确认窝点的嫌疑诈骗犯，就在不久之前对窝点进行了冲击，进行了3波冲击。第一个房间做的是虚假招代理商诈骗，第二个房间做的是虚假低价销售手机，第三个房间是使用微信 QQ 等聊天工具进行行骗。现在警方正在紧锣密鼓的收集证据，查找相关受害者，案件进一步侦办之中。他咋到这儿又一屋啊？ 还是分着睡了， 跟他在一块就暖和，温暖人心。 哎，你那高科技赶紧跟外界联系一下， 赶紧叫我一声， 让我也痛快痛快。高科技， 好久没听了，真的怪响的，快叫。 对对对， 快叫 亲情， 快叫。 你别让我喊出不好听的来啊。 干嘛呢？ 正火， 快叫啊。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遍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推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72遍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怀乡柳荫配成双，天棚16个鱼缸，雪打角楼翘飞檐，苍松一大片，最爱白雪盖古城，雾散云开似画卷。又是一年好光景，小二门前往来忙，街里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车上加铃，娱乐72遍，白天晚上娱乐72遍，有你有我还有他，娱乐72遍，快乐不断，娱乐72遍。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大地芬芳》。由尚飞林作词，赵继平、赵林作曲，雷佳演唱。 窑洞里的油灯彻夜明亮，土炕上的竹朵语重心长，

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背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张，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亮 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还有他，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快乐街酒吧里。哎，知道咱们这胡同里的小玲吗？ 小玲 啊，圆眼睛大鼻子， 这模样太难得了，圆眼睛大鼻子长得小丑似的， 还行，长得还可以，挺可爱的，然后去了那个上海当文秘了。 哎呦， 我觉得挺可爱的， 圆眼睛大鼻子。 嗯，但嘴小， 这更没法看了。 他那个企业特别好。 怎么好？你说说我听听，什么企业？ 里边都是海龟。 动物园上班，海洋馆是吧？ 这海龟从国外归来的那帮？ 那叫外企好吗？都是工作单位都是海龟。 每天见面都 hello，nice，ok，、 这 goodbye， 这个媒体眼中公司有多好？ 我洋气着呢。 就说两句外文，这公司就好，福利待遇这都没听出好来呢。 对呀、啊， 都是海龟能不好吗？我就问你，哪个海龟吃素？ 这海龟都这么横的 啊！人到海外游了一圈，回中国了， 游历了一圈， 游历游学都行，回来中国了，然后你给人待遇不好，那出去闯荡那么一番，那不瞎心了？ 哪冒出这么一句来、啊？ 那倒霉了， 那不是耽误了吗？ 那瞎心了怎么？那你要这么说呢，也有一定道理，你是推论出来的是吧？ 确实好，确实、 还有什么方面 好？高科技公司，而且就是整个企业就她一女的，特幸福。 这是什么企业呀？我们家都是男的，就她一女的，就显不出的这个圆眼睛大鼻子不好看了。 也不见得就不好看，你看你，我得纠正你这个，你老当那小眼睛、小鼻子、大嘴好看。 小鼻子、小眼睛、大嘴， 我这多的告诉你，应该这么搭配了。 是不是挺幸福的？ 那应该是还不错呀。可是就这点也没能体现出其他方面来。 没错， 公司职位待遇这是关键问题。 没听出哪儿啊，赢人，你懂吧、哎？ 但是你想想没有，这个公司那么多男的，你想挑，那岂不是易如反掌？ 看小花，一到你这儿，你想的就是选男友，哎，得长得漂亮，工作得好，还得趁钱。你这出发点跟人家不一样。 那人家什么呀？ 那人家一定是安心工作，对不对？ 他又不是专门搞对象去了， 就是的，不是婚庆公司。 男的多了，第一呢容易挑花眼，第二你挑谁都容易让他们造成矛盾， 第三呢就是即便你挑上了呢，人家瞧不上你。 谁不瞧不上我呀？这样的公司， 再说这样， 哪怕待一天也是好的。 待一天对你来说可能还真不难。 小玲呢，在那儿被一个霸道总裁看上了。 被一个霸道总裁？ 哎，一个大海龟。 别比划行不行？你就说就行，你声音多么夸张我们都能理解，千万别比划。 我听小玲说了，1.8米的个儿，长得特帅，头往后背，领子特别白。 嚯， 皮鞋亮亮的， 一米八几的个儿， 这个领子特别白，皮鞋亮亮的，都是看着。 对， 头发和我背， 这留背头，这不是年轻人了，这老先生，这个 得五十多了， 少说得五十多。 不是那个，就还是挺帅的，我跟你说吧，高科技那方面。就是什么坏的给你修修啊， 那会儿倒腾过二极管， 这个话到他嘴里啊都显不出高大来。 对对对， 这人高科技就坏的给你修修，我跟你说这个啊找物业都能解决。 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计算机啊什么这同的。 行，你别说了， 我送你来， 你就说是这个技术各方面， 那就是换电池啊， 技术各方面全面就行了。 那总部在硅谷好不好啊， 我们这公司在美国上市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说的就是这霸道总裁的实力啊，人家每个月工资高不说，老跟外国人打电话。 小花崇拜这点啊，都跟我不一样。你在外国犯了案，天天有外国人给你打电话。 喊来吧， 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 偷税漏税那事儿是吧？ 这是你说的。 不管怎么说啊，整个来讲，这个霸道总裁既帅又多金，而且呢有才，还是高科技的大主管，喜欢谁就可以要谁。 哎，这 不成啊！ 这像流氓。 对，这不成，这个已经掺杂出这个黑社会组织来了。 不是，我就说 他喜欢谁要谁。 看完简历，这个人我喜欢他的才能，公司要了他了，招了他了，这个意思。 那叫做主。 好， 对吧？你不能说喜欢人要谁，这也不成。 这是啊，喜欢人才，大胆的使用人才。 夸、 哎、 人都是雇的。 谁不是雇的呀？ 然后上回看见了小玲，字真是好看呐。中文突然间有点断档，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词了。我找一下，我哎呀，这个什么形容词了？哦，他这个欧柳颜照，苏黄迷菜，真是这个亮过呀！这是，就是粗细分明，优美圆润，画面清晰，播放流畅。 写能写出画面清晰来， 播放流畅， 颜筋流骨，什么意思呢？就是颜真卿的这个筋，有实名的骨啊。 木鱼石， 反正怎么看怎么好，可以录取。后来呢，看这姑娘，哎，你别说，她长得真是， 有欧柳颜照的风范， 苏黄米菜。 对，怎么讲呢？ 哎，有骨啊， 对， 真是方中成圆呀、啊，刚中有柔啊。 就是说，大方脸是有点圆的。 我就好奇书法，当年兄弟在欧洲的时候，最喜欢看字儿。 不爱看画， 但是小儿书看多了。 后来总裁就因为这个小玲字儿写得好， 把公司卖了。这个老板啊，欣赏一个人，他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欣赏着小玲，不光人长得漂亮，事儿办得好，没想到他还有两把刷子。哎， 自从小玲到这公司，这大企业买春联省了。寄快递手写， 这不像大企业。 写菜单，点菜，手写菜单。 这小玲就是碎碎呀。 拉横幅，交请函，记人名，记迟到。 等会儿啊，这都不用打卡了。 欧柳颜照嘛。 哎呦，难为这四位了。 我说的这可是真事儿，你们别不信啊。我觉得小玲字儿好不好在其次，关键还是人长得好。 字如其人嘛。 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个霸道的总裁那么喜欢小玲？ 哎，不是不是，霸道总裁说了，我是脸盲，分不清她漂亮不漂亮，在我眼里都一样。 啊、哦，他不是文盲就行。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哎，今天在这个茶园里面的是大磊、家宝还有小花。哎， 我一直就好奇哈，像咱们， 你就没有不好奇的时候？ 你说咱们平时说这个休息的时候，娱乐方式很多， 嗯， 唱歌、跳舞、打游戏、 嗯、 看书，对吧、嗯？画画。 哎呦，那东西多了，上网、听歌、看电影、旅游，哎呀， 对啊， 数不过来。 哎，那你说这古人他们那娱乐生活都有什么呀？ 哎呦， 操心操的 那会儿没有电 啊， 对啊， 没有网， 对， 哎、那会儿有人啊， 有人那玩什么呢？晚上？ 好家伙，那古人会玩至极了，小游戏。 什么小游戏啊？ 逮人， 我以为跳一跳、 啊、 就是蒙着眼睛来回摸， 那就是进贼了， 这就是一个游戏。 我知道了， 嗯、 三岔口， 哎， 来回摸。来回摸， 摸可以开打。 你说那是看戏，这真人之间的互动游戏， 真人互相摸。 哎，还有就是连连句啊， 哦， 文人雅兴的，哎，这连连句，我出个对子上联啊、 哦， 风吹水面层层浪 啊， 雨、哦、打沙滩点点坑。 哎， 对对，俩古人，做古的人了， 这就是这文人。您上一代那什么， 嗯， 这个父父亲呐、啊， 嗯， 他的亲啊， 父亲也得有点亮的时候干呀、 啊，五五剑呐、啊， 嗯。 舞剑倒是可以 尿尿炕啊， 尿尿炕干嘛是？还得逛逛街呀、啊。 嗯， 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他们可能大致分类。你比如说，那本分型的，就睡觉了。 不是，这是懒人， 睡觉睡得早，一般七八点钟啊，那就是这 早上七八点钟就睡觉了 啊。嚯，还有夜班， 明儿也早起呢。社交型的，喝酒会友。 哎， 晚上各大酒楼三五知己，来来来来，推杯换盏，经常是这个啊。 嗯，情绪型的、 嗯， 哎呀，突然间思念了，相思不行， 那不行怎么办呢？ 哭，就是 扯上嗓子大劲儿，哎，哭。 不就是那种感怀啊，伤春、 嗯、 伤秋，悲月，悲花， 悲什么悲什么？ 相思嘛，你想人的感情，他肯定很脆弱了。 嗯，那怎么办呢？ 嗯，那 就回家 呗，睡觉吧。 也有这种文艺型的。 嗯、 登楼望月、 哦、 举杯邀月 啊，这就是不睡觉的。 不是那天要是阴天呢， 阴天就想着有月亮呗， 那就看天儿。 可不得看天儿， 也得看楼， 一看瓢泼大雨还赏月还邀月， 看瓢大雨不赏画了， 对， 您看我这画， 哎，对，这打着伞的 这小童、嗯、 对， 打伞出来的， 对，一会儿晴天就加着伞了。 哎、 嗯，你是个骗子吧。这画是和平三画的， 嗯， 咱们可以归类嘛，像李白应该属于情绪型、社交型、文艺型 啊，对，他这个情绪特别特别丰富，嗯、 对呀、啊，他经常是喝酒、诗情大发、举杯邀明月， 对， 古人舞练武的还晚上练武武术， 对对 对， 对吧？ 不睡觉 练功啊， 嗯， 比如鲁智深， 倒拔垂杨柳， 你找这个人呐、啊，跟我们想法都不太一样， 这个人呢、啊，实在是没事干了。 他不是爱喝点酒吗？也是 想搞搞农业， 是是 对，看 他是爱喝点酒，他是特爱喝酒。 他不属于那个倒了就睡的，他肯定得玩，就是喝酒啊，是不是路见不平啊、嗯？ 晚上想路见就不平了， 路不平嘛，我说的 有人馋、 嗯。而且古人喝酒啊，还喜欢在那个四面透风的亭子里喝，在河边喝。 对呀、 啊哦， 这有能赏景的地方， 哎、 好能作诗。 送别的时候喝，相聚的时候也喝。 就是想找个借口喝， 没事的时候还喝。 还有那个曲水流觞、嗯、啊，这个酒杯还得放在这个小溪的水流中，让它顺流而下 啊、 嗯，流到谁那儿，卡在谁那儿，谁得作诗。 哦嘿， 这是一种酒令，一种游戏、嗯，文人的游戏嘛。 对， 还得听那个古琴呐、 啊，啊， 当当当， 然后 当当当， 弦就断了。 你像书法界的草圣张旭， 哎， 经常晚上喝的是东倒西歪， 哎， 就是醉鬼。 哎呀，回去以后一边唱一边写，有时候还脱衣服啊甩大袖子。 对、哎，就是这个警察少点，你知道吗？没人管。 人家回屋里，自己在书房里甩一甩衣服，哇哇哇！ 估计岁数不大， 拿这个大袖子胡了，呀呀呀呀 呀！哎呦， 就写出来草圣了是吧？ 这古人太没溜了，其实比咱们这嗨， 嗯。 古人的酒度数也不算低吧？ 哎， 反正 米 米酒，对， 米酒， 米酒 喝得多后起劲儿。然后呢，古人有时候也是开轰趴， 啊、 哦，开 party。 你说这个古人都没听说过这词汇， 轰趴是什么玩意 儿？就是 一轰就趴。 你看《韩熙载夜宴图》 哦， 这个名画大家看过吧？ 知道，知道，知道。 上面就是韩熙载设家宴，描绘的一个大家 party 载歌行乐的图景。 晚上约朋友吗？ 隐隐中又透露出一种 怎么着？相思、思念、 哀愁。国破家何在啊？ 那他还请这么多人，这也得说是韩熙载有实力。 哎，韩熙载当时也是不被重用，可是 又有一副济世之心吧。 嗯， 真的是乐中有悲，悲中有乐。 倾诉嘛，倾诉嘛。 贾岛晚上最爱出去玩的。 你听这名字，就是什么假装喝醉了吧？贾岛。 什么贾？ 喝多了贾岛。 哎，那个 碰瓷儿的 僧人贾岛， 你看僧人， 人家说是夜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嗯，就是他晚上经常 敲门， 不是就有一次 敲喝多了贾岛敲人门去， 嗯，人家没喝酒，人家就是要那个意境， 要 叫草径入荒原。哪家没人， 然后敲人家门去，在家吗？ 哎，这人胆儿可不小， 在家吗？ 也不是，乘兴而来， 满兴而归嘛。 你怎么 就这么没人？ 你老带歪了，你赶紧听个小曲儿 啊。对，古人还得听小曲儿。 对，弹琵琶，不浪不浪不浪， 琵琶行嘛， 犹抱琵琶半遮面嘛， 还有二十四桥赏月去。 哎， 嗯， 还得吹箫呢，嘟嘟嘟嘟嘟嘟， 他是吹箫。 你这是喝多了吧？ 人家不叫吹箫，叫品箫。 哦，品 箫叫笙，也不能叫吹笙，得叫捧。 哦，就功夫长点。 这古代的乐器用法不一样， 哎， 摇琴不能叫弹，得叫赋。 赋啊，对，赋。 这一代才子刘永听曲儿写词，结果名气太大了， 嗯， 连皇上都知道了。让刘永考取功名之后呢，皇上就招他来给我填词写曲儿， 哎，写歌词， 赋歌一曲。 赋的兄弟， 古人。看网电影挺遗憾的啊。 哎，对， 但是 古人天天可以演电影， 哎，可以看戏， 演古装戏， 戏就是他们的电影啊。 古代戏曲好像还是挺多种类的， 对啊， 而且动不动就大台唱戏， 嗯， 哎， 那古代戏班晚上就晚上卖票， 对，小堂会、参军戏呀，啊，跳家官， 嗯，那是过年才有的吧？ 哎，对， 这个参军戏能细说一二吗？ 参军戏啊，就是比较成熟的主持人啊，然后 就带主持人的这么一个 带主持人，哎，然后呢有好多演员。 而且那个主持人特别适合你家宝，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主持人叫竹竿子，九包木引导指挥的职能。 这竹竿子它不是形容的这身躯， 哦， 那形容的智商， 哎，那更没什么。 就是傅中空， 他这个竹竿子估计就是什么都能挑起来。 哦， 哎，口齿伶俐，表演大方， 吐字清楚。 哎，这跟逗哏的一样，对啊。 参军戏都唱什么呀？反正都说是古代戏曲的一种，唱的也是民间的故事吧。 嗯， 他唱的是这个牛郎织女田和配啊，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啊。这还是评戏，有点二人转的意思。他唱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东西都得有伴奏， 哎哎， 还得有包袱。 说后赵的这么一位叫周岩的人，因为任过参军这个官名，被调任县令了，但是因为贪赃枉法。被关到狱中，出去之后呢，这个周岩就被列为了幽人，那也就是说 就是演戏的人， 演戏的， 哎，或者叫排忧嘛。 对 对 对，就成了这个演戏的人。所以呢戏中老评说这周岩，就好像一说书，举个例子吧，那周岩就举出来了， 嗯，举出来了幽人嘛， 评他点他，这些戏就称之为弄参军，嗯，那就说参军戏是必须有周岩这个人物咯。 一开始是这样，这样一说呢，大家都知道说的什么事儿，说的怎么回事 啊。后来就不是了，宋朝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变成了一项说学逗唱样样精通，语言风趣诙谐，嘴皮子利索的这么一个戏种。 哎，听着像相声。 对啊，这就是过去相声的雏形，参军戏。就是说呀，在宋朝为什么叫竹竿子，就是主持人指挥演员，然后任务呢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要念诵骈文体的致辞。你们知道什么叫骈文体？ 骈文体得对仗嘛。 哎，对， 上下句。 对啊，然后呢指挥这个演员跟乐队，哎，你向左转啊，向右转，就走 啊。骈文在哪儿呢？ 就先得指挥他们站齐了，你不能散着，然后再指挥乐队进场。 哦， 回到第十七小节，回到第十七小节。 对，然后 你我就是一直在说话， 接着就得指挥乐队表演完毕之后呢，还得念这个骈语向观众致谢。因为这手持的这个竹竿子呀，所以才叫竹 竿子。 哦，以后我也拿一竹竿子上台，我看有人敢不听我的。 史料记载，唐朝有跳家官的习俗。跳家官什么意思？就是重要节日的时候，正式表演之前，有一个表演者戴着面具跳舞。在唐代呢，表演的主要内容就是跳钟馗、 驱邪。 对，说这个形式跟唐玄宗李隆基有关系，因为唐玄宗特别喜欢歌舞，这大家都知道的啊。 嗯， 有一天呢，李隆基要求大臣狄仁杰啊表演一段节目，狄仁杰呢碍于面子，那我这么个大臣，你让我演，我成什么了？ 对对对， 我成伶人了。 对，还是叫李元芳来吧， 不合适。 李元芳呢，这会儿假装听不见了。 李元芳够鬼的。 什么什么？元芳你怎么看啊？大点声！ 聋了。